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？即系讲 condom 测试员唔会有错啊 ？condom 测试员 边一个？咪我？喂，你知唔知？即系点讲？逢系每出一个新嘅 product 咧，我唔理佢系干技啦，我唔理佢妒忌啦，我唔理乜嘢咧，我都会买嚟试下先嘅。 杰斯邦咧？ 系呢啲唔会啦，通常我生坏子嘅啫。啊薩卡比啦，江本啦，同埋杜蕾斯啦，咁樣出新 product 咧，我都俾試試嘅。咁其實咧呢排咧，我就試緊啲妒忌啦，有進取嘅。 即係我開始拍得住江本啦。 即係江本有個缺點嘅，江本嘅缺點係咩咧？佢短啊，短，即係佢套唔盡有，有時薩卡比咧就睇一隻啦。咁啊，咁呢輪就少用呢兩個牌子啊，用緊道具啊。咁道具早排咧，咪出咗一隻輕薄滑嘅，非常之好用啊！我覺得，我非常之中意嘅。咁啊，因為咁啊，我用咗一段時期啦，咁啊 ，OK 啦。咁而家又新出咗一隻咧，叫咩刺激突啊？ 刺激突 定係突刺激？我唔撚就知啦。總之嗰個 有激字 咯，總之有個之字啦，有個之字啦，有個之字，新嘅咁樣又有一條女做 model 嘅，咁如果你喺萬寧而家唔使抵制啦嘛，喺話萬寧屈臣氏都有賣嘅， 點解唔使抵制？ 係咯，仲抵制咩？ 抵制緊， 抵制緊啫嘛， 要抵制。 咁抵制萬寧咩？抵制埋屈臣氏嘅咯，咁事緊蛋啦，而家阿婆婆冇事啦，咁我就買翻嘅啦 ，OK， 咁啊。我就買咗試緊，因為舊嗰啲用剩得兩個，咁有時就俾下你啦，咁你用我唔少，而家好撚柒貴，大佬，你自己帶咁啲啊，大佬，你成日屌你個袋又唔帶，你可以預我俾，咁唔緊要嘅，咁通常我都俾嘅，個我都俾嘅，咁啊，我又用剩舊款嘅，用剩兩個，咁啊用剩兩個，梗要買新㗎啦，咁啊一件都新嘢，咁啊都唔平噶，199.9， 幾多個？ 十個，即係為成20蚊個好撚貴啊！我以前用嗰啲幾蚊個㗎咋嘛，以前2003。 2003都要指幾蚊個。 以前啊，係啊。 好耐以前。 好耐以前幾蚊個㗎。 幾年五六年前。 係而家新出咗，因為你都知道啦，講個 condom 啊。係出咗乳以前全部都係乳膠嚟㗎嘛。以前最早期係橡膠啦，橡膠就好撚厚啦。跟住薄啲就乳膠，就因為點解呢？係橡膠溝咗牛奶，就變成乳膠。乳膠呢跟住呢就一路唔可以突破0.03啊。跟住而家唔係啦，而家出咗 UP 定 PU 啊？ 唔知 啊。一隻塑膠嘅物料，呢隻塑膠物料咧就可以做到好薄嘅。咁所以突破咗0.02啦。根本上而家就出埋0.01添啦。咁咧就所以係呢幾年先突破嘅。咁所以我呢幾年先至轉多咗。咁乜嘢都試下啦。咁呢次我買咗一隻叫刺激突啊，咁上下啦，咁嘅 product 啦。咁啊一路擺 妒忌啦，總之就 妒忌啦。咁最新嗰隻啦，逢係最新都最撚難買噶。咁我啊放咗兩個都喺個 bed 度啦。咁一路都等用啦。咁有日就同你係咪錄節目噶？ 好 係啊，錄節目嘅係 咩？ 係啊，錄上一集上幾集噶啦。嗰集乜嘢？ 係我哋喺聖德堡。 聖 X 堡啊，咁樣就錄咗邊集咧？我唔好記得啦，唔緊要啦。 求其啦。 600後嗰集，攝影嗰集，好失敗嗰集，係啦係啦係啦係錄嗰集嘅。咁錄完，因為我哋錄完咧，跟住就我哋去聖 X 堡玩啦。咁約咗媽咪啦，咁樣。咁我哋去嗰時候已經差唔多近年尾噶啦。咁我就同阿碌講，喂，你預咗 難落手啊！ 如果你今日真係死得㗎啦，喂，雖然一定豬啦，呢個緊豬添啦。咁慘，但係冇辦法啦，好撚耐冇玩過嘛，即係好撚耐冇唱過歌啦，嚴打到而家，係咪先？即係濕鳩大到而家都未人玩，未撚出機會，未 濕鳩大之前已經開始 冇，已經冇唱過，而家真係唔玩唔得啊！所以我哋兩個。 兩條油都去。 嗯，咁就幫大家探下路啦。 係啦，又幫大家探下路啦。咁我自己又租咗間房先啦。咁啊，又因為一錄音啊嘛。咁阿碌你就十五十六啦，因為坦白講真係 先啦， 真係需遠必諸噶嘛。講真，好撚危險啊！就係有時嗰啲即係月尾，即係年近年尾咧，走都係走噶啦嘛。咁你又冇開房啦。咁我開咗，因為我開房都因為錄音嘅啫。 嗯， 如果唔係錄音咧，我都睇定啲先。 OK， 啊，一定係咁樣噶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開咗房啦，咁啊，都揾翻阿林林媽咪啦。咁啊，平嘅，因為早開房平啲嘅，就$303。 嗯， 咁啊，開咗 X 部啦，跟住就要問阿林林媽咪，我幾點應該幾點上去睇女啦？咁媽咪就話八點鐘到啦，咁我哋又我哋錄完音啦，都成幾點啊？ 五六點啦， 五六點啦，跟住諗住食嘢，行一行去對面嗰度啦。 嗯， 揾嘢食，一路都冇嘢，好似冇嘢好食嘅，兩條友真係冇乜嘢好食。係，咁就係可能年度啊。 我谂连到食金拱门啫， 金拱门，屌你！我香港都唔食啦，金拱门。屌你一个讲要食， 咁我有阵时赶时间买个早餐都会买金拱门。 咁你嘅事啊，咁我唔系啊嘛，即系我其实我唔除咗陪个侄女去食金拱门之外咧，我系唔食嘅，我根本就唔中意食呢啲咁嘅 大餐 啊！呢唔系快餐，你大财团嘅大财团，我唔好唔中意帮衬嘅啊！即系大财团，我咧净系帮衬大快活嘅啫，有个理由啊。因為杜汶澤代言啊嘛，我要撐到杜汶澤啫嘛，所以大家樂會輸咧，因為大家樂係唔揾何韻詩啊嘛，我成日覺得係咁啊，如果你想贏翻大快活，一定揾何韻詩啦，對沖啊嘛， 咁啊 係先，我啲黃絲緊， 為咗黃耀明啊， 係啦，咁我哋先可以對沖啊嘛， 黃耀明又唔撚蘇你， 係唔會蘇你啦，係咪先？啊，咁何韻詩都唔會蘇你啊，左女嚟嘅，係咪先？係杜汶澤呢？都有啲，我覺得呢件有 杜汶澤係右嘅， 係右派嘅啊，咁可能幫襯喺大快活啊，唔好講大快活呢啲。咁哎好撚求其食撚咗個 巨無霸 啦，咁跟住都係佢喺神山府已經飲撚咗㗎啦，咁上去睇女啦，真係㗎， 七點半去到， 七點半去到，咁媽咪就過嚟嗲兩句啦，咁媽咪呢之前呢喺個微信度呢就同我講，佢話牛哥就語音牛哥你嚟呢其實可以唔揀 DJ 㗎，你唔揀 DJ 呢就慳翻四嚿，咁樣你想揀就揀，你唔揀就唔揀啦。咁我話我心諗，我都我同阿碌你兩個， 係咯， 嗱揀乜揀條毛咩？係咪先？咁咪由佢啦。我話咁我唔揀嘅啦。咁媽咪話你唔可以我講噶，唔揀 DJ， 要係你哋客人講咧先得噶。咁我話好咯，咁我咁我去到咁我哋 say 佬啦，洗走曬啲 DJ 啦。咁跟住就媽咪過嚟social 啦，咁媽咪同我講咗個故仔， 係 一個關於網友嘅故仔。咁原來呢有一位網友啦，咁就所以搵阿捧阿呢個媽咪場，就驚我啦，當然驚我啦，咁我俾咗個微信佢，咁個網友就訂台，咁我訂好曬台， 仲俾咗$100女士， 仲俾$100紅包俾個媽咪，咁個媽咪呢就應該係要跟呢張台㗎嘛。但個媽咪就唔搵嗰日唔見咗電話。 唔見咗手機。 佢話有話聲呢即全程係冇入到去 service 我呢個網友嘅。咁我聽過呢個網友就幾撚嬲嘅。就幾撚嬲嘅，因為大佬我有錢俾咗你，你又唔過嚟 service 我。咁我即刻就屌柒佢啦，屌柒阿林林啦，話搞撚錯，咁樣唔撚得㗎喎。咁我即刻同我個網友講返，喂唔好意思阿林林已經講曬對唔住㗎啦，佢就等提返我，叫我同你再講一次對唔住，咁我代佢個人講啦。咁跟住個網友話小事，但你屌下佢都應該。咁就真係唔係小事啦，因為如果你小事就算唔使話屌下佢應該㗎嘛。咁所以呢其實我覺得嗰次網友都賴得幾大㗎，因為個網友仲附加咗一句，我唔好記得呀，佢話哇當晚其他媽咪真係唔撚掂啊。 係啊。 咁啱啊。 因為其他媽咪冇收過你著數。 冇到你著數㗎嘛。佢梗係求撚期啦。係先。而且坦白講環光嚟㗎嘛，都係衰怨必諸㗎嘛。真係好撚諸㗎嘛。咁你咪求其俾你睇囉。仲有一樣嘢，你有時我呢個網友要記住。個媽咪同你熟嘅。佢會帶一啲好嘅女仔過嚟俾你睇先。即係熟啲就會啦。但如果譬如你唔熟嘅，喂 我又冇下次。除非你好疏爽嘅啫，好似咁我啲網友咁即刻俾一嚿水嘅，或者好似我咁每次都俾一嚿水嘅，咁嗰、那個媽咪就會上心啲啦。咁其他嗰啲佢真係唔會俾你㗎喎，係咪先？唔撚柒理你㗎喎。咁啊，咁啊，我哋一樣啦。咁啊，個媽咪跟我哋張台㗎嘛，佢知我試者醒㗎嘛。咁啊，係咁啊，大女嚟咯。嗱，其實幾折騰嘅，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講環江雖遠必珠咧，即係同個網友講嘅，佢真係雖遠必珠。即係坦白講，你話要靚女，即係我哋上次嗰次咁好咁好彩，有個零零後。有個小新新啫，係咪啊？即係有個低端中端人口啊，仲有咁我話去聖 X 寶揾阿林林啊嘛。咁林林啊 send 幅相出嚟，就問要唔要坐呢個女？我睇睇，屌你老母呢個咪小新新，即係呢個咪即係中端人口。喂，佢同我講乜撚嘢㗎？中端人口，佢唔做㗎啦嘛。咁其實真係唔真係冇做嘅，個媽咪但係可以嗌到佢上嚟。客串咁，但係我知道，喂，首先一，我揾阿小新新，我唔識經理，我唔識經理媽咪啊，係先？我私下博嘢啦，係先？唔使咁撚煩嘅。第二，喂，佢對住我講話，從咗涼㗎啦，嗌佢過嚟， 嗌佢過嚟咪即 係，即係尷尬咯。咁當然個媽咪未必知啦，因為佢媽咪知道呢個小新新有接個客㗎嘛，即係我其實都係我嚟㗎啦啊！但個媽咪唔知係我嚟噶嘛？你知佢接過一啲嚟過嘅客啫嘛， 外客 啫嘛。咁既然係咁嘅話，咁我話不唔要，我喺微信度同阿媽個媽咪講話呢件都唔要啦。咁我去睇女啦。咁我講睇女過程啊，歲遠必珠，真係好撚實珠喂！即係睇咗幾多注，我真係唔夠記得啦，話俾你聽。 四五轉到啦， 唔止啊嘛， 唔記得啦。 我覺得冇七轉啦，八轉啊！即係佢每次嚟都係三四件女㗎啫嘛。 係 咁係你揀到先定我揀到先啊？ 好似係你揀到，啊我揀到先，我揀到先。 係啦，咁你又揀咗件啦，咁再你嗰件都我都麻麻嘅，又啱啱講我都覺得麻麻嘅啫。係跟住你知啦， 少香菇咯。 係咯，係香菇啦。咁我跟住揀得緊有一件，咦有一件著住一件佢哋唔係 low cut 啊？咁成個膊頭見曬嘅。咁啊睇個樣都幾順眼嘅，幾順眼嘅。咁啊嗌佢。過嚟坐啦，跟住我即係問個媽咪呢件過唔過夜㗎，跟住佢條佬話過夜，咁啊 OK 啦，咁咪玩啦。咁你知啦，我哋得兩條友，咁可能梗係玩鱷魚先啦。咁鱷魚嗰 part 話唔夠㗎嘛，咁我玩下，我哋就玩第二個遊戲啦。就係阿碌你最撚叻嗰樣嘢啦， 跳一跳， 跳一跳啦。咁即係其實唔知我又知唔知咩叫跳一跳嚟嘅咧？ 應該好多都知㗎喇。 阿碌你介紹下。 未必有人玩嘅。 你介紹下係咩嚟㗎喇，你介紹下。 其實係一個微信嘅小程式啦，佢叫做。咁其實佢都要裝嘅。即係你喺微信裏面，你如果將嗰個通訊錄再向下拉呢，你上如果你個微信更新咗啊。 唔係你個大陸係大陸微信。香港微信。 更新就得啦，我嗰個都係香港微信嚟嘅。更新咗嘅話呢，咁你如果喺個通訊錄度向下拉呢，咁你又會見到上面最頂有啲咩小遊戲咁樣。如果你問一個呢，你係唔會見到嘅，完全搵唔到嘅。咁要有朋友發嗰個 邀請 連接，係啦，我邀請俾你，咁你先至會可以下載到佢嗰小遊戲。咁你下載嗰小，其實嗰個呢都係一個類似 APP 嚟嘅，即係佢其實自己都係一個 APP， 不過好細嘅啫。咁你亦都可以喺個 APP 裏面即係創一條 shortcut， 咁喺你個桌面度，咁你都可以即係唔使開微信，你都可以就咁開到位。 我唔使邀請嘅，你直接用手機上騰訊官網小遊戲你就搵到㗎啦，下載個落嚟，跟住就喺微信嗰度玩得㗎啦。當然亦都可以啦，將佢擺喺個桌面度啦。 你講嗰個就都係要下載喎。 都係要下載， 都係要自己安裝喎。 都係要自己安裝。 我就有少少驚囉，如果要自己安裝嘅話。 你玩咩 app 都係㗎啦。咁嗰個遊戲係乜嘢嚟呢？咁你跳一跳呢，就係你係將佢一好似康樂棋咁嘅公仔跳去隔離。 系啦，一路咁跳啫。系啦，咁你撳得快，佢就跳得短；你撳耐啲，佢就跳得遠啲。 系啦，佢有唔同嘅。每次每跳一格咧，佢有分遠同埋近俾你嘅。有啲好遠，有啲就好近。咁你睇下你撳得耐唔耐啦？你如果撳一下， 佢跳得好短啦。 嗯。 咁你就咁你冇問題啦。咁如果你有一個離得好遠嘅，你要撳耐少少都跳過去啦。係 啦。 咁如果你我哋玩喺度玩呢個遊戲啦。 嗯。 咁啊好彩個條女識玩嘅。 嗯。唔係我個笨仔笨腳啲。 係都幾識玩啦，係人都識玩啦。咁啊 OK 㗎喎，咁啊其實個個可以喺度即係一輸咗飲酒囉。 嗯。 咁啊其實某條留意慳翻啲咩啦，慳翻隻鱷魚可以。 嗯，但系呢個又冇鱷魚嗰種 咁興奮嘅，係啊，因為有得嗌下，咪有得嚇下人啊嘛，嚇咁所以咁而家我哋變咗有多樣嘢玩咯， 嗯， 即係譬如我哋除咗玩鱷魚之外，我實大噶啦，而家仲有一隻喺呢個車尾添啦， 嗯， 嚇玩鱷魚之外，仲可以 玩跳一 跳，即係甚至你唔需要係我同我一齊噶，你只下載咗呢只跳一跳，咁你同朋友都可以玩啊嘛，即係你唔好成日諗住玩骰盅，你贏佢唔到。你真係贏佢唔到，你玩呢啲公平啲 fair 啲嘅遊戲呢，或者你喺香港狂練 自己操到 fit 晒， 操到 fit 晒，你咪唔使輸囉。 喂，我晚都好似冇乜點輸過。 坦白講，你嗰件女喂黑呀，鱷魚又俾人咬，又俾鱷魚咬， 嗯， 跳一跳又笨手笨腳輸啦，仆街玩骰盅冚家產都未能贏過咁滯。 係呀，我好興呀，飲到 好興呀。咁好撚簡單啦，咁我哋呢一次呢就玩得時間唔長啦，咁， 嗯， 我覺得幾開心，有唱下歌啦，因為呢樣我練咗啲新歌嘛，係咪好撚搞笑啊， okay， 呢啲女仔呢啲好呢啲歌呢就係我嚟氹女仔嘅， 你嗰條女好撚鍾意囉， 氹女仔嘅，即係我介紹係邊兩首啦，有一首叫不怕不怕，就係講不怕不怕啦咁樣嘅，有一首呢就講叫小雞哔哔，啊！哇，嗰首系好捻， 又系 好捻辛苦嘅 洗脑歌啦， 洗脑歌嚟嘅， 苹果嗰啲 啊，咁啊系，如果你唱咧，嗰条隔篱嗰条咧好开心啊， 嗯， 即系系氹女歌嚟嘅。咁，嗯，其实咧，你知而家喺啲商场有啲共享卡，唔系同间卡 OK 有啲 间电话亭 啊，电话亭卡 OK。咁其實呢我呢度係有玩呢隻電話亭卡拉OK，唔得啊， 撚宅， 我要操呢幾首歌啊， 宅男宅好少玩， 我要操呢首歌啊，又要操小雞哔哔啊，好撚柒難操話曬咧。喂，你其他 同我讀都唔得啦，唔好話唱， 讀都唔得，即係我要操啊嘛。咁成日而家我有時又操到房，唱佢老母成半個鐘頭腦啊！ 嗯， 就又唱不怕不怕啦，同埋唱埋嘅小雞哔哔，係，嗯，唱嚟唱呢兩首嘅啫，係咁係咁不停咁唱，不停咁練。 唱完有冇啲人喺外邊睇 啊？冇啊，冇人知啊，冇人知啊，基本上 嚇 咁啊練咗我先夠膽喺出邊唱， 嗯， 但係喺出邊唱都差啦，尤其是唱小雞哔哔，因為真係好撚難唱啊，真係唱完真係冇氣。咁啊，我其實氣氛幾好啊， 嗯， 氣氛幾好，但係跟住呢一個最唔好嗰樣嘢就係你見女嘅。 嗯，點解呢？ 好撚快就真係冧。 係啊，嘩大佬乜鳩都輸。 即係有一段時間啦，其實時間唔係好晏㗎。 嗯， 我哋八點鐘叫揀曬女啦，隔八點零鐘。嗯，你嗰件女九點鐘已經托下巴啦。 嗯。 係托住下巴玩啊。嘩我見到喎，你唔使咁㗎嘛。我已經知道你玩唔到唔好玩啊，話死佢聽。我同我條女玩啊，話死佢聽。 嗯。 咁其實三四條友有一條友有一條女咁撚樣嘅玩嘅話，喂坦白講嗰個氣氛就 即刻 閘落去啦，即刻站落去啦，即刻冇人啦。咁當然啦，我都 feel 到你冇人啦。 嗯， 因為你唔好同佢玩，坦白講你同佢玩太撚可憐啦，太撚可憐啦。咁啊，十點鐘下埋單。 嗯， 哇，那個價錢真係平撚到你講下啦。 五百幾囉， 五百幾 張單，五百幾囉， 張單五百幾喎，唔係一個人五百幾喎， 係 呀，咁就 五百幾，我嗰日冇低消嘅，好似 係逢星期日冇低消 嘅， 係咁我哋飲咗兩單酒， 嗯， 五百蚊埋單，咁唔使俾 DJ 啦， 嗯， 咁你又俾一百蚊少爺， 嗯， 我就俾咗一百蚊俾個媽咪， 嗯， 咁仲有嗰廿蚊就俾咗個阿蟬啦，佢邊有幫你拍幫你搵攞車位嘛， 啊係喎係喎，結果冇啊。 变咗冇 啊！第二日我揸翻架车走，收我八十蚊。 O K， 就冇咁，俾系俾条毛嘅咩？ 屌实佢下次。 咁总消费咧七百零蚊。 嗯， 两条友每人三百几。 嗯， 吓咁啊好，即系嗱，我有听到话饮酒三百几咪好捻平？喂，其实唔系啊，记住三百几，我哋系玩十点啊。 系 但如果我哋玩到十二點， 應該都 double 啦。 係啦，咁我哋一定要嗌多嗌多兩家啦，或者嗌多一單就簽一單啦，起碼要起碼要係咁啦。咁我價錢點都去都點都要四五百蚊以上， 四五百 啊，四百至五百啦嚇，咁或者五百蚊以上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呢一次玩嘅性價比 OK 嘅，即係我就喺度諗啦。如果下次我哋諗住早啲玩完，又唔使飲咁多酒，喂，好撚 fit 啊嗰陣我， 係啊， 好撚 fit 啊！我十點鐘屌你，我平時之後玩飲到十二點啊嘛，我完醉都冇撚醉過，一加上有醉得起啊嘛，一啲事都冇啊。啊，講下醉得起。其實我係有賣緊最得起嘅， 係啊， 就點解呢我唔會再宣傳呢，就因為我唔知賣幾錢，因為最得起加攬咗價，係啦，咁樣唔止神丹苦啦，就呢就真係加攬咗價。咁如果我賣返五兜嘢呢，或者一百蚊兩盒呢，連埋郵費呢，我直頭虧本嘅 ，OK， 直頭係虧本。我話俾你聽，咁呢我冇可能話，如果我嗌七十蚊一盒，咁就唔使虧啦，嗌七十蚊一盒，咁就點入數呢？咁係咪即係要？三百蚊，唔係七一十四， 二百蚊 ，二百蚊三盒咧，係咪二百蚊三盒啦咁三盒即係六包，即係六次喎，又太撚多啦，我就唔知點樣賣俾網友。咁如果網友真係想要最得起嘅咧，唔係冇嘅，有嘅。咁我就七十蚊一盒，但我唔會再公開賣啦，因為嗰陣我 微信紅包算 啦，微信你幫我搞掂佢，或者因為太折騰啦，七十蚊我真係唔知你點入。話先俾你聽咁啊， 咪 ATM 過錢 ，ATM 過錢咪得咯，但係唔係個個有恆生匯豐㗎嘛？係 啊， 咁其實入呢七十蚊好撚困難嘅，所以我就除咗就神山府將來要加價，一定加㗎啦。呢、這個最得氣已經加咗，但係加即係我加唔起錢啊！我一加我冇攞埋一嚿七盒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我索性就唔宣傳啦。咁你要咧就。私下同我講啦，咁我一樣可以俾你嘅，因為而家佢轉咗新包裝啦，白色仲靚仔，仲用啲靚仔過以前。咁加上有乜性咧？最得起啦。咁狀態又真係好撚就 fit 啦，又唔醉。咁你就 我都 wing 啊， 你 wing 啊，因為而家你有人連累你輸啊嘛，即係佢踩緊輸， 發嗱嗰陣輸到飛起 啊，都唔撚緊要。我仲記得你走嘅時候咧，嗰條女就諗住搏嘢嘅。是吧，哎呀不如你博嘢啦，博唔博啊，咁你都话顶唔顺啦。係先你因为点解，因为坦白讲其实条女系希望搵多啲钱嘅。希望你同佢吊返晚嘅，吊返次嘅。咁其实佢女都想嘅，但奈何啊，你知你输扑街嘛。你输扑街你害到阿碌饮到扑街嘛。咁你输扑街害碌饮到扑街两个扑街。咁肯定第三個仆街唔會同你搏嘢啦，因為要同你搏嘢搏撚眼街嘛，係咪先？有飲神山虎都死啦，係咪先？如果飲完神山虎之後頂命一瞬啊？ 冇呀，翻屋企都瞓著。 OK， 翻屋企 我冇你嗰個問題。 OK， 都幾恐怖嗰個問題。咁跟住你係閃先啦，你係搭的士走啦。咁留低你嗰件女自己走啦，咁俾坐台啦。五嚿系咪啊？ 牌都冇差，我俾咗六嚿佢啊。 六嚿啱啊， 所以佢咪留俾佢，咪揽咗啲嘢咯。 O K， 咁其实加一价，女嗰度加一价。咁以前就千三个嘢噶嘛。咁而家系千五啊。 哦 ，O K。 咁我带住我嗰件女啦，即系老咳嗰件啦。廿一才啊，啱。佢话年尾就廿二才。即系而家做节目仲系廿二才啦。佢仲系廿一岁而家。咁后生唔会丑啦，总之后生就起码过瘾啦，系嘛。咁同佢首先去食宵夜啦，因為冚家產我哋金拱門啊，即係屌你樣，即係唉，即係講出嚟都唔知想點。咁梗係食間好宵夜啦，咁附近呢就有一間木屋燒烤。 哦， 咁梗係整啲山蠔啊，整啲扇貝啊，咁樣啦，係咪咁嗌咗渣檸檬水，有檸檬水更加，因為糖分多嘛，更加唔醉囉。咁最呢个跟住去食烧烤啦，哇！知啲烧烤就不知所谓 吓，木屋都唔得， 唔捻辣嘅。我哋叫明要辣，系一啲都唔捻辣， 但味道咧， 点样讲咧？喂狗都约束啊！ 哇，咁大镬！ 即系喂狗都约束啊，或者我就唔会约束啦。咁我求其整咗几嚿生蚝。跟住啊，嗰條女嗌點嗰啲，我冇 嗌咗幾嚿雞軟骨，咁就算啦，咁食食咧，撚就食撚完算啦。 個木屋好似都 OK 喎，以前。 就嗰間好啦，閪啦，總之，啊，咁啊食咗幾兜嘢啫，咁跟住啊嗱嗱啊翻酒店啦，唔使講，咪一齊沖涼啦，係嘛？啊，咁啊，梗係呢日已經燉靚晏嘅啦。咁啊，梗係試身袋啊。咁我未用過呢個袋噶嘛。咁我就唔知呢個袋係乜撚嘢嚟嘅，其實我根本完全唔知嘅。咁啊，呢件女啊，咁啊，我放咗個袋喺個茶機啊，嗰啲叫做插翻喺茶機度啦。咁啊，件女就兩個黐埋嘅，佢搣開咗，攞一個出嚟，咁啊套落我度啦。佢套落我度，佢係知係咩嘅啦。因為咧，原來嗰個袋咧就有啲粒突。粒粒突突嘅，一果粒嘅，一果粒嘅。我完全唔知噶，我買咗我唔知噶。但係一果粒嘅，咁都冇嘢喎。咁跟住一套落去，我覺得你知飲神山苦啦，已經硬嘅啦，而且狀態好撚好啊，真係狀態好撚質好。咁啊並拎又硬，咁啊吐落去，我真係覺得涼啊。咦？原來嗰、那個 有少少薄荷 喺度，即係喺我入邊嗰度，即係覺得已經。已經涼快啦，即係呢啲我平時我哋用開啲，妖冇嘢噶，焗噶啫嘛，焗緊住噶嘛，以前而家唔焗噶，冰涼啊，我覺得爽喎，已經即係未屌已經爽啊，咁加上咁啊，當然啦，我知道，因為其實我翻去香港再 check 過咧，原來除咗我入邊係涼咧，出邊都係涼嘅，即係上呢一隻嘅新嘅道具咧，係底面，底面佢都有嗰只薄荷喺度嘅。咁啊，呢條咧咪坐上嚟啦。咁唔知點解啦，好撚興奮條女。係咪因為薄荷嘅關係啊？定係 一啲 定係有啲果粒嘅關係啦、 啊？都有啦。 啊，咁可能兩個關係 應該。 哇！真係嗌到屌你啦，又即係鬧公鬧到屌你啦，咩真係？喂，真係好撚正喎、啊。咁啊，跟住佢可能就佢坐上嚟啦，跟住坐上嚟之後，跟住就到我診啦。到我診嘅時候就出現一個好撚大嘅問題啦。嗱呢個袋啊，因為今日係講 condom 測試啊嘛，有啲上粒， 上粒啊， 上粒，即係我要屌啲呢啲插下，我要將個袋 吞翻 上去。點解咧？因為原來我嗰邊啊，除咗嗰條女嗰邊，我嗰邊咧都有啲薄荷嘅質地嚟咧，都滑嘅， 嗰啲潤滑， 都滑嘅，咁成日線出嚟啊！喂，幾多恐怖啊，大佬， 係咯，哇！如果甩咗 有機會㗎，有機會 㗎， 咁即係一係就好有 feel， 真係好啦，好 feel， 我都覺得好 feel， 咁射嘅時候啦，我射嘅時候，其實某程度我掹出嚟射，我掹出嚟射，因為已經甩咗，我係將所有白色嘅嘢全部喺個肚裏面射翻曬出嚟，當然冇喺入面射過，跟住我攞左手攞住個袋，右手就射落去，即係。摇下啦，你真系右手系男左，左手攞住个 condom， 右手就摇条浆射咗落去个肚度。其实我已经甩咗啦。我但系好捻 feel， 好捻 feel， 因为好捻滑啊。 买嚟试下。 但你记住啦，因为我平时用啲袋，咁你唔滑噶嘛？你甩住个袋，你个袋又都系干噶嘛？条浆都系可能少湿啊，都系干地噶嘛。你捋嗰阵咪？冇咁 high 嘅，但呢只唔係啊！你甩袋，攞住個袋啦，呢度你嗰啲袋啦，你條樽仲有啲潤滑劑喺度啊！你捋嗰頭咧，好撚滑啊！喂，屌射一聲就屌你射啦，射啦，佢成頭都係。咁嗰條女喂都好撚 feel， 好撚開心啊！我唔知係因為果粒嘅關係啦，定係神山苦嘅關係啦，定係個薄荷嘅關係啊，即係涼快嘅關係啦。咁啊，好撚正啦！咁最撲街係有樣嘢，我即係帶咗兩個袋。打咗兩個袋，我好撚 fit， 兩個袋 唔夠用， 真唔夠用。喂，即係咁樣我咪死慳死抵忍啦，忍到朝頭早啦。咁你知啦，我其實你好清楚我啊，我係好撚難瞓嘅人嚟嘅，其實 係 我瞓到大概八點九點啊。喂，我仲想瞓啊，係條女搞我，佢係主動搞我，搞醒咗我，咁我就會難醒啲。即系神山虎好捻住醒，啊，丙丁白能硬鸠咗啦，好捻就快就牙俾佢搞硬咗。咁嗰条咧即刻攞咗个 condom 出嚟，自己搣。我冇话屌，我冇话屌，我因为我仲想瞓，我就想屌， 我諗住都係瞓多幾粒零鐘，會回魂先啦。咁我話屌，完全冇講過嘅，冇主動過，因為瞓死喺度嘅。佢眼咧，總之眼咧，嗰條女就攞個 condom 出嚟，套落去， 自己坐 上嚟。哇！我屌你老母咁啊！而家你有冇瞓？你講下，你講下嗰個賓主好喎， 強姦你。 屌你老母，我冇 say yes 嘅喎 ，me too 啦，屌你老母，話聲聽，真係 me too。我話唔想咁早喎，但係嗰陣我心諗，我真係講咗話唔想咁早，但係冇辦法，我躲last one 一個。咁佢已經吐咗落嚟，咁佢又坐埋落嚟，咁唔通唔屌咩？ 推咗佢， 我推咗就冇啦，咁之後就冇啦，屌啦，因為冇袋啦，咁又係咁樣，又 feel 到可能涼啦，又見到嗰條女可能 high 啦。咁但係我真係骨肉分離，佢個靈魂同個肉體真係離開咗， 未回魂， 係咁診囉，係咁診囉，加上神師傅有眼啦，佢就唔想出到，神師傅好似話屌你啦，喂咁樣過癮，你唔好出住啦，等下先啦，喂我又攰喎，我咁樣都時間都幾緊耐，當然冇45分鐘啦，但係呢次好啦，冇得袋啦，咁都係左右樣，其實最後都出唔到，攰嗰頭，我係唔肯屌，屌你啦咁樣，唔肯屌，但嗰條女就好似若有所失咁啊，你唔肯屌啦，我都 happy 喎，我咁跟住，我唔肯屌算啦，冇出嘢咧，即係而家變咗 Q 半啦，係 Q 半啦，因為冇袋再做啦，咁跟住就同佢即係傾下偈啦，唔肯屌嗰頭，我唞已經醒啦，咪傾下偈啦，佢就問我幾時揾佢啦，咁佢話我冇走㗎啦，即係返鄉下啦，我冇問佢返唔返嚟㗎啦。咁會唔會再見呀咁樣。咁我話應該會嘅，或者會囉，唔知呀，或者我都好撚正，因為零零後之後呢我唔應承啲女啦。我話如果唔得嘅話咪過一年嚟嘅你咪再約囉。咁佢都話好啦咁樣。都唔緊要啦，第二咁屌曬俾咗錢啦，千五蚊，我俾個千六啦，千六蚊。咁佢走咗啦。咁跟住我返香港啦。一返香港。咁嗰條女就即大概唔知係夜晚七點鐘八點鐘到囉，佢即刻微信我話你走咗未呀，我喺香港囉，個 O 字，咁就冇再留言啦，即係仲想漏我診多嘢，嘩佢吸引佢啦，喂咁呢隻袋真係屌， 真係要試一試 喎，話即係聽你唔使試呀，下次你見到我咪俾你囉，我今日冇帶咗嘛。我今日冇帶咗嘛，咁下次我俾你試下囉。 好啊。 真係幾好 feel 啊，幾好 feel 啊，但係你驚係驚甩袋囉，所以你一定要沖完涼抹索乾少少。即係抹乾，因為你知啦，沖完涼真係濕夠㗎嘛，個人。唔會抹咁乾㗎嘛，還要大袋囉。係先使抹咁乾啫。咁其實抹乾少少呢，嗰個袋咪冇咁易甩囉。 okay。 但係呢個袋真係 199.9 㗎嘛。20蚊都唔使屌，你真係睇到難啦，我又可以試下。嗱而家我唔係廣告嚟㗎，話聲你聽下。好啦，咁 節目依家冇贊助活動。 依家冇贊助活動啦，咁而家節目時間差唔多啦。咁應該呢一集出街應該係農曆年初五啊，年初三啊，年初四啊。 咁上下。 唔知啦，咁都要同網友拜個年啦。 好。 咁上個禮拜就係大的出場啦，今次就係落到阿碌出場啦，你同網友拜個年先啦。 咁都係恭祝大家狗年就開開心心啦。 OK 啦，雞鳴狗道啊。 雞鳴狗道。 OK， 咁我祝大家雞鳴狗道啦，唔好年年都咩唔停手啦，雞鳴狗道。 OK。 咁下個禮拜就係大的第二次搞長沙喎。咁聽完之後俾返個 comment 我啊，咁節目時間差唔多，新年快樂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